10月16日，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，北京广播电视台、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“运河潮起40年”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，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。10月16日，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，听见经典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开心茶馆。 里边朝字正我来您呢，这是四位，给这续人，这是南调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，我是季彤。今天呢又到了周一，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。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孙茂昌在骑射一路过关斩将，最后连骑射的社长马继良马先生都输给了他。这马先生输了棋之后又会怎么做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再看马继良坐着沉吟不语，大伙一瞧，今儿挂这弦挂大了，老马有点定不住了。马社长，人家还等着您呢，您怎么意思？马继良一辈子好下棋呀，除了博泰官张周成不服别人呢，花着钱脸冲外的买卖，这是啊，搭多少钱，这多年交的都是棋友啊，高大傲的会过不少，没想到输一20多岁的孩子，看起来这个下棋也太深奥了，自己练一辈子尚未入门，不服不行啊。您先别说话，咱们这头一盘不能论输赢。这样，明儿我还来，咱们再下一盘，怎么着也得3盘2胜或者5盘3胜，那会儿再定输赢。大伙一听，好，最好下9盘的。马继良一听，我没那么些钱陪你们。好，明天咱们再说。这马继良这心里可就搁事儿了，为什么？这棋太高了，怎么学来的呢？咱怎么不知道张周成有这么一位呀？第二天，孙茂昌又来。第二天再坐这儿下这盘棋呀，孙茂昌可就不客气了，那比昨儿那盘可就快多了。到吃晌午饭，这盘棋下完了，比昨儿输的还惨，输10了目棋。为什么？心慌害怕了，这昨天呢还不怯战敢干，这下棋也得是，有的人没算那么细，还先搁上再说，有的人下棋就这样，哎，欲扭必断，什么我成不成立我先给他断了再说，就是保持一个战斗的状态，打得过打不过那咱单说，反正得打。有的人不计保守下棋， 那昨天呢，他心里头不怵，这孙默章下棋胆还大，今儿这一犯怵，我这下棋一保守，棋力本身就不行，再不敢使招，那更完了。大伙儿一瞧，确实下不过人孙默章。五桌六桌一瞧啊，省多少钱呐？这马继良亏了有四桌，直接给他提到七桌上去了。要不然我们这五桌六桌得搭多少钱呢？第三盘咱别下了，我就是下不过您。哎，别去，咱再摆两盘。孙默章的意思不成，我放水吧，我让他赢点吧，要不然小小输赢是不是？差个三步两步就得了，别太寒碜了，不必了。咱可哪说哪了，张周成要讲下棋，我马继良可不是第一。嗯，是我是第一啊。你输我了，我不就第一了吗？嗯，对，也可以这么讲。有一位老爷子在第八桌上这么多年没人下得过他，可是有一节，即使您把我赢了，您就得升到第八桌上，升到第八桌得有人陪您下呀。但这位来能下，不来下不了，就算来了还有个他乐意不乐意。我这话呢说了可不算，您等信儿，您哪天来摊在这儿同意跟您下了，我给您二位约在一起，您二位下这棋。但您要说不下可不行，许他说不下，您可必须得下。这马继良这口火窝在这儿了，还没人管得了他了。孙默昌这才叫欲擒故纵。别介，您说的是漳州城内一位成了名的老剑客，数个字说博太官博老爷子吧？不错，下子小子我也不敢跟人家下，您这是何必呢？我的棋再好，照着人家白老爷子差远了，那不请等着找寒碜吗？纵使我比马先生您强点，也强不了太多，侥幸昨天赢您一盘，今天赢您一盘，您就往第八桌上让我，我也不下。您别跟那老爷子提，不行，徐老爷子说不下，不许你说不下。我要一旦约成功了，这盘棋无论如何你得下，下可是下，怎么赢我的你怎么赢这老爷子，我呀哪儿陪着哪儿赚回来。你要说不下不成，你得打点你全部的精神，认认真真，千万别怯战，你跟这老爷子下，我倒瞧你这水平怎么样。张周成又出一年轻人，这是想不到的事情。哎呀，孙默昌是故作为难呢，您这是何必？你叫我下街下出货来了。好，你从我们这棋社赢走多少钱？您避点去吧，这棋您无论如何得下。那您约约吧，最好老爷子不乐意，老爷子不乐意我不就省了吗？您等信儿，您每天来。好嘞，这儿回头动员博太官。博太官怎么样？真不下。为什么？老爷子瞧住这孩子厉害了，这棋可输不起。到了马继良这儿输了，还有我输了，就剩卓雅了。卓雅输了，哥俩，我这么大岁数，人称剑客好办呢。我外边我输谁一招，我不觉着寒碜。这现在在漳州城，我要输盘棋，我可真寒碜。为什么？几十年没人撼动我这第一的位置。这东西不服年轻人可不行啊。哎呀，马继良啊，你这个口子拉大了，我是恕难奉陪，我这岁数真下不动，万一有一步走差，我输这孩子，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？得了，对机会啊，咱们棋社里边见面，我跟年轻人好好聊聊得了。哎，我这棋先别下了。马继良一瞧老头不干，回来见孙默章，孙默章还天天问怎么样啊。老爷子一定是不下，您得听我的，这事儿咱过去就算了。哎，我呢陪大伙玩，跟大伙一块儿练，哪天来老爷子呢，我对上机会咱们向老爷子讨教，让老爷子咱们下，老爷子旁边给瞧瞧 是不是这意思？我也跟他近乎近乎。他这正话反说着，越这样马继良跟着一齐射的人这口气都出不来啊，人多面子重吧。马继良带大伙儿都找白太官来了，到白家呼啦一下全跪下了。无论如何这齐射我干那么多年，您得把面子找回来。老爷一瞧这干嘛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约好了吧，魁星阁明天上午约这位一块下棋，可是人不能多，整个魁星阁上面就几个人，白太官、孙茂昌、马继良中间当裁判连观棋，旁边有一位抄谱子的，把这纸条抄一个顺楼上传一个，抄一个传一个，底下大家伙复盘，大盘挂大盘抢棋。哎，楼上还有一伺候水的茶房，就这几个人，多的人不能要，一共就五人，都定位好了，大伙一听，呵，可赶着了。这两天有两位闹时令病感冒发烧的，不管那个，咬牙坚持也得来。从来棋社里边人没那么全过，呀呀叉叉，从第一桌到第八桌的棋盘全摆好了。为什么？楼上纸条一传，大伙一块摆呀，得讲究这棋呀。哎，讲究可是讲究，您可听明白，这里有高有低，一桌二桌那最热闹，你看这棋。下一步甭问，得这么走，凭什么这么走？下一步这么走不就干了吗？这么一走那么一走不成了，你知道吧？这步得这么走。一会儿纸条传下，你看我说对了吧，按我说这仿佛他够八桌的水平。人五桌六桌那儿人家不这样，人就拿完这纸条下来这儿摆，摆完了陷入沉思研究这下一步怎么样。真说自己这下一步跟楼上这二位对上了，楼上也是这么走的，得说欣喜若狂，脸上带出来了。楼上要没这么走可不沮丧，为什么？楼上棋是高的，得是恍然大悟，哦，还是人这对，你看人这棋留着后招呢，这是真研究的主。不说楼底单说楼上，可是孙茂昌先到的，孙茂昌懂理啊，打算拜人白太官呢，老早八早就来了，今天也是在家里边啊，特意早吃早饭，喝足了茶水，大小便全都解决完，规规矩矩的往这儿这么一坐，等着到终点老爷子来了，马继良亲自陪着，但听他楼梯口恩喷一声，嗯，老爷子上楼了，孙茂昌赶紧站起来了，抢不上前就要施以大礼，老爷子一伸手虚这么一让，高见高见，不必不必。说着话，薄带官一捋自己这满不银然大胡子，虚长过腹啊，这胡子这么大个，一看这孙茂昌坐这下棋，肩膀头棋是弟兄，不必客气，来来来来，白太官抬眼看了一眼马继良，心里话说，哎呀，这要输了，楼底下一百多口子都等着呢。孙先生，老爷子，我听说最近您到棋社了啊，过关斩将，自马继良马社长以下所有棋社的人都让您给赢了，一时侥幸，此话谬矣，赢一盘两盘侥幸，盘盘赢，一盘没输过，负战绩为零，全是正分，这能是侥幸？确实您棋是高的，我在您这岁数的时候望尘莫及，差太多了，长江后浪催前浪，一代新人更旧人，别看我这么大岁数下一辈子棋，今天就许输在年轻人之手也未可知，可是有一劫我是全力以赴，为保我这一世之名誉，我是打点全部精神，把我一辈子下棋的这功夫今儿全用上了，可是您可千万别手软，别害怕，你别听人说我在漳州城下棋第一，人称剑客，我把式又好，不要考虑那个，就仿佛咱俩都是初学棋的，怎么狠这招怎么来，怎么毒辣怎么用， 最好您把我赢了，那我结交一个年少的朋友是我毕生之荣幸。老爷子先给打气儿，先给鼓励。司马昌闻听此话，这个心里边很激动啊，呵，爸爸爸爸，您给我出这主意，打算拿这七当敲门砖拜渤太关习武，能否成功就在今天。说着话站起来一拱手，老爷子您放心，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，小子我今儿就算斗胆了，我不敢说准赢您，我得照着能赢您这个啊决心这么去下这盘棋。好，马继良一听，二位别客气，我乐坐吧，猜猜先吧。这儿跟下头一桌可就不一样了，孙伯昌赶紧抢这黑棋盒，甭猜了，马社长一定是小的我执黑，他这么大岁数了也得让我执黑。老爷子一琢磨，哎，得我直白还有个托词，万一下输了呢，是不是？好，来来来来，下棋下棋。这儿啪头一个黑子一漏，太极棋。什么叫太极棋？正当间这点，哎，这不是横十九竖十九吗？有九个黑点儿，最当间这叫天元。有没有头一步下这儿？有，古谱有。哎，这有个俗称叫太极棋。所谓太极棋要以静制动，这个棋那就下得相当的谨慎小心了。未曾思进先思退，哦，就这一步，老头一瞧，好，年少而不气盛，跟我下棋老要张狂，少要稳，难得是年轻人有这稳字，竟然头一步下天元，以静制动给我来个太极棋，好，我背其道而行之，你不要稍要稳，我就给你来个老张狂，那不客气。老头这棋也一改往日之风格，大杀大砍，摆到五六十步的时候，孙宝昌啊，这些日子一个多月在这下棋没这样过，二目凝神望定了这棋盘，一点劲儿不敢松，真动脑子。老爷子也是俩眼紧盯这棋盘，手捻这银然，连口水都顾不上喝，跟着算。马继良更甭说，那续水的跟那抄棋谱的倒相对轻松点但这五六十步棋下过去，孙宝昌感觉到厉害了，这老头比这一棋射的人确实都高。那么反言之呢，这白太官也就看出来了，这孩子这棋确实厉害，今天呀我闹不好我真要输他，但是并不是说比我就高那么多，我一点赢的希望都没有，好好下。下过正午该吃午饭呢，马继良不敢打扰啊，也就微然一抬眼皮看了一眼老爷子，老爷子一点心领神会，他下棋时候老爷子不愿意，赶他下完这步该老爷子下棋了，老爷子微然一抬一头，小孙先生啊，啊，老爷子您是跟我说话呢，吓入了神了，这句话听见了没敢想是真的，怎么下下棋突然间叫我，您什么意思，饿不饿呀、啊、该吃中午饭了，饿不饿呀、啊、您饿咱就吃，您要不饿咱就接着下。老头心里话，我健康呀、啊、我有辟谷之法呀、啊、我甭说一天不吃三天不吃都没事儿，我怕把你饿坏了，你问我我当然是不饿呀、啊。吉良，老爷子，那咱们要不就接着下，接着下，该谁走了？该您走了。哦，该我走了。老头可占上风了，为什么？这一说话就显出身份来。老头这儿和马继良抬眼皮看老头一眼，老头都能察觉，也大着功夫大。那儿全神贯注，他叫孙宝昌，孙宝昌都不理会呢，都不知道老头喊他呢。这老头啊，就巍然的占点上风了。哦，既是该我下了，可就看着随心了。其实这早就算好了，这次拿起来故意的不太正眼瞧孙茂昌，一侧脸啪往这一下， 还正是紧要之所在。孙茂昌看完这些，抬头一瞧，老头哟，坏了，怯战了。今儿这棋要输了，我可就拜不了他了。就怕有心事，干什么也得全神专注。一有心事，这棋还是准输不进。本来这棋呀、啊，棋力呀、啊，真差不多。老爷子这是棋外的功夫，他不懂。不吃饭又有心火，在大家心里一害怕，连着两步跟不上。您要知道，一步赶不上就步步赶不上，有两步没赶上，这棋可就有点不行了。还得说孙茂昌有能耐，下到天傍晚该吃晚饭了，不吃了。也没封棋，接着下，下到天黑，一直到二更天，这盘棋下完了。马继良一数这子，消息传到楼底下，输给老爷子两目半棋。老爷子看着这棋盘，抬头一瞧马继良，继良啊，老爷子累不累？累倒是不累，他输我这两目半棋，勾起我一段尘烦。十几年前怎么那么巧，也是个姓孙的，我们俩下一盘棋，他输我两目半棋，再往后这十来年没有人跟我下棋能输我在两目半，就是你跟我下棋，咱俩人这输赢总在十目上下。这个孩子初次跟我下，一天不吃饭，我也看得出来二目神散，他打心里已经怕了我了。他怕可不是棋怕的，孙宝昌是怕他不收，因为他心里边怯战了，所以输我这两目半呢。这是十几年从未有过的事情，此子前途不可限量啊。老头子顾这么一卖份，十几年前也是一姓孙的输我两目半，这孩子也输我两目半，这是放份的话。就听见有人哭，哭还不是吭气，嚎啕痛哭。跟马继良这么一回头一看，孙茂昌跪在这儿了，哇哇大哭，哭的是悲悲切切。马继良一瞧，赢这么多盘棋社里一个哭的也没有，你输一盘你还输给博泰官博乐爷子了，你哭什么呢？小孙先生别哭啊，你不就输两目半吗？我陪着他下好几十年棋了，回回输十了目，我都没哭啊！你不要脸的你呢？你下皮了？你拿输棋不当回事儿？我输老爷子两目半棋，我不动心。老爷子十方才这句话可是扎我的心哦。怎么呢？哪句话招您不爱听？是您演讲十一之年之前有这么一位姓孙的先生陪您下棋，也输您两目半棋。这个人您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？张周臣东门以外开店的孙家店的掌柜的，非是旁人，正是先言啊啊。 好了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尽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通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我们的新时代》，朱海作词，胡廷江作曲，阎维文演唱。 到